大家好，我是毓敏，一息尚存，继续发声。 My Radio 要不要运作下去，要靠大家支持。毓敏在这里提出两个要求，第一，请付费支持我们的节目，第二，请订阅 YouTube 频道，等全世界各地的华人都看到我们的节目，令到 My Radio 可以源歌不绝。 咦，为什么我经常都在 YouTube 错过了 My Radio 的直播节目呢？我明明已经订阅了 YouTube My Radio 的频道了。 当然啦，订阅完 My Radio YouTube 频道之后，你还需要按旁边的钟仔，再选择全部， My Radio 一有直播或者有新的节目，你就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这样就一定不会错过 My Radio 在 YouTube 频道的直播又或者新节目。还有一样东西，千万不要忘记，这 样东西我当然知道啦，交节目月费来支持 My Radio 嘛。而家除咗经 PayPal， 仲可以经 PayMe 转数快或者 Patreon 嚟交月费添。 呢个咧就关你讲成着嘅。 黄毓民啊，黄毓民议员啊， 我冇气噶。 你想你俾佢摆低俾佢啦，好嘛？ 着呢件衫咧，我哋就帮过你。 请你把将黄毓民议员马上离开，马上离开会议厅，马上离开会议厅。 俾我。 开会嘅时候卅条。 系啊系啊系啊，攞嚟啊。廿二条。 系开会时候讲，就唔系开会之前。 以后就系讲佢之前啦。 开会之前。 中国人有句说话叫上游心身，有样俾你睇嘅啲人全部都越嚟越丑样， 系咪？ 我信呢样嘅啫。你话我人身攻击又好，乜都好，系越嚟越丑样， 系咪？本席喺议会七年，2012-2010年对民主党嘅政改方案投下反对票。今天也要对中共的伪政改方案说不，民主无寸进。本席作为参与民选运动的其中一员，有负选民负托，在痛切反省之余，愧疚万分，必须要在这里向一直支持本席的香港同胞致歉。我们失败了，明末遗民女刘娘有感于民族沦亡，文化命脉源于一线，决心革功名，弃举业，隐居山林，从事著作讲学，为天地留一分正气，为文化保存种子，为华夏立一典型。他曾经有一首诗这样讲：九泉此色谈何意，饿死今知是最微，醒便行人卖亦可，无惭赤暴果头归。人格尊严的自觉是解决政治问题的起点，本席今天是以自己的良心理性投票反对假政改，就是有无惭赤暴果头归的警悟，否则愧对子孙，悔祸终身。否决假政改，打倒伪政权，自己香港自己救。主席，本席谨此陈辞，反对议案。 毓民在立法会八年，经历两次特区政府根据基本法附件一或二进行的政制改革。2010年6月，行政长官曾荫权因应民主党进入中联办和中共密室谈判的结果，接受该党的区议会方案，即是行政长官小圈子选举办法不变，立法会就增加10个议席，地区直选5席，功能组别增列区议会25席，修改了他的起楼方案， 在立法会获得建制派和民主党全票支持，再加上其他温和民主派的屈膝投降，一个民主倒退的政改方案因而得到立法会三分之二多数赞成获得通过。这个亦都是香港主权移交之后政府提出的政改方案首次在立法会得到通过。毓民所属的社民连三席和其他进步民主派都投反对票，民主派从此走上一条道不同不相为谋的道路。2015年6月，特区政府根据人大常委会831决定修改行政长官选举办法，6月18日在立法会恢复二读的时候，毓民慷慨陈词，否决假政改，打倒伪政权，再次就不民主的政改方案投下反对票。去年3月全国人大作出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撕毁基本法有关香港政改循序渐进的相关条文，人大常委会随即根据决定片面修改香港基本法附件一、附件二，自毁双普选的承诺。5月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审议通过特区政府提出的2021年完善选举制度括弧综合修订条例草案。从此之后，党国体制极权统治之下，即使鸟笼式的政制改革亦都成为历史，香港仅有的民主、人权、自由、法治亦都荡然无存。毓民以谈搞事录经典重温这个节目的第一辑，不堪回首话政改，就是毓民在立法会争取民主，枉赤直寻都不妥协的活生生历史见证。主席，过去两年多来，政界关于政改方案的争议一直聚焦在入闸的问题。2013年8月民主党的刘慧卿和何俊仁先后表明最重要的泛民主派能否入闸，即是说那些不同政见的人可不可以入闸，这一条底线其后亦都得到另一些泛民人士的和应，民主党并不执着是否有公民提名，最重要的是有得入闸。2014年8月31日中共人大常委会在僭建了的政改第二部曲，由确认行政长官提交政改报告变成了确定政改框架。共产党透过几乎可以完全操控的提名委员会实行一党提名行政长官候选人，然后由香港300多万登记选民做橡皮图章，这个就是最近喊得震天价响的一人一票选特首。特区政府今年4月发表行政长官普选办法公众咨询报告和方案，现在审议的方案细则就沿用上述咨询文件。特首提名将分为入闸和速出闸阶段，参选特首的首先要拿到1200名提名委员会之中的120人提名就可以入闸成为参选人，最多可以有10人入闸，参选人获提名的上限是240人，预计可以使到1至2名的泛民主派人物入闸，之后就要按人大常委会831决议过半数提委提名，由不多于10名参选人中筛选2至3名特首候选人出闸，再由全港合资格选民普选，中共可以绝对操控千二人提名委员会的提名作业指示表象，三位行政长官候选人由共产党一党提名才是真相。泛民主派不是希望可以入闸的吗？现在就给你入闸，不过是不给你出闸。早前特区政府一个2017机不可失的政改电视宣传广告，说过往的特首选举只有选举委员会有权投票，普通选民只能做看客，但是如果政改方案得到通过，500万港人将会有份话事，普选机遇不可错失，真是公然混淆是非，误导市民。待住先不是待一世，是欺人之谈。至于说这样的普选假货投反对票的立法会议员就是剥夺500万港人的投票权，又是另一种欺人之谈。 真係要講一句，香港人真係那麼可欺的嗎？此外，2016年立法會地區直選和功能組別的各半比例和分組投票，這些邪惡制度仍然不動如山。試問以民主派自居的議員，以至有基本常識的市民，又豈能支持這個偽政改方案？在政改博弈期間，仍然有泛民中人幻想北京在最後關頭略作讓步，重溫2010年政改的舊夢。例如5月17日基本法委員會委員姚戈平表示，提名委員會的公司票改為個人票，符合831決定，有討論的空間。民主黨主席劉慧卿在接受電視訪問的時候這樣回應，修改現在放在台頭的方案一定是正確的，但絕對不能小修小補，要做到大的修改，動動要夠足，要足夠才能夠讓絕大部分香港人有真的代表，令到香港市民覺得他有真正的選擇。那時候泛民主派會很樂意支持這個方案。2005年12月民主黨的何俊仁議員在立法會慷慨陳詞，反對倒行逆施的政改方案。他說，如果作為一個從政者，不能站在道德高地來考慮重大歷史決定或者作出重要的政治決策，我們只會淪為政客，受人恥笑，遑論要成為一位政治家。引述完畢。到了2010年6月，民主黨卻決定改弦更張，與中共密室談判之後，為了令他的區議會改良方案得到支持，竟然接受2012年行政長官繼續由小圈子選舉產生的方案。民主黨信誓旦旦會反對議案，這個曾經復英2004年中共人大常委會釋法扭曲了的基本法和人大常委2007年決定的民主黨，今天在議事堂上表示會投反對票，政改方案就勢將被否決。問題是之後的民主運動何去何從，泛民主派應該如何重新定位。今次的政改博弈，中共主動揭開赤裸裸干預香港政制發展的底牌，泛民主派30多年來民主回歸的路線，期待中共自我完善，尋求體制內改革，堅持和理非非的消極退縮抗爭方式，到頭來只是得到一個假普選方案，恐怕亦都到了夢醒時分。5月31日在深圳，中共港澳辦主任王光亞的講話已經非常清楚，他說民主派有兩類，一類是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另外一類是希望多溝通的多數泛民朋友，前者是死硬派頑固派，人數不多但是危害不少，北京對他們的立場是堅定而明確，就是堅決鬥爭，決不含糊。同一個場合，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表示，政改是對泛民支持或者反對一國兩制的試金石，是轉向合作共贏正道，還是繼續走對抗區選歪道的分水嶺。京官的強硬言論可以推敲出表決過後中共打擊反對派的伎倆必然是團結大多數，打擊一小撮的一以貫之。可以預料，雨後春筍的本土派組織將首當其衝，遭受國家機器嚴打。今天的政改方案在本會被否決後，中共的宣傳機器即使不會一棍子通通打死，所有投反對票的代議士將他們一律扣上死硬派、頑固派以至港獨的帽子，亦都必然會批判當中泛民議員受到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挟持或者騎劫。虛行形勢，泛民主派可以做的一是就繼續和理非非，並且同勇武抗爭者劃清界線，否則他就要為民主運動重新定位，為香港前途另尋出路。最近大家或者可以察覺得到，學運圈子以至泛民主派的陣營開始有試圖改向本土全民制憲和港人自決全套等等的訴求靠攏的跡象， 今年的维园六四烛光晚会，有大专学生会代表撕毁和焚烧基本法，高呼命运自主，港人受限。以建设民主中国为己任的支联会并无阻止。六月十四日，公民党党魁梁家杰展望从政后政改局势的时候说，泛民未来的政纲不能回避本土角度主流化，下一届立法会选举各方亦都会讨论到2047年后一国两制何去何从，到底是香港大陆化定是大陆香港化。第二日，学民思潮的召集人黄之锋在明报世纪版以政改否决了，然后呢正是2047年的香港前途问题为题，写了一篇4800多字的长文。本席早在2012年12月12日的对行政长官投不信任票议案发言稿之中，提出香港政治体制需要立即进行根本的变革，不能再等待原有的时间表，初步提出全民制宪重新立约的具体计划。2013年9月弹劾梁振英议案发言稿就以社会契约论引证全民制宪的理据。2013年七一大游行之后，本席在粤语公民举行的全民制宪启动集会上面焚烧基本法，同时粤语公民宣布设立网上全民制宪系统而受抛砖引玉之后，2014年11月12日本席正式提交全民制宪重新立约实现真正港人治港动议，表决权最后一分钟我回应发言的时候说，人不可以没有理想，没有理想就没有进步的独立，亦都失去生存的意义。但是27位非建制派 的议员竟然有17人投弃权票，6名议员缺席。旧事重提就想告诉大家，这些进步的诉求有它历史的渊源，全民制宪亦都不是本席首创。1996年社运人士吴功绍和刘山清成立全民制宪学会，同年成立的进步民主派政团前线，他的政纲亦都有同样的诉求。今天议会里面，我们都不少民主派的同僚是前线的创会会员。从现实的角度出发，民主派如果同意本土民权运动意见领袖的主张，而并非出于投机，而是他们对香港人面对中共的人口换血殖民政策，生活空间日渐压缩，下一代向上流动的机会越来越渺茫，在土生土长的地方竟然没有立锥之地，本土前线抗争者绝望的愤怒，如果他们有切身有切肤之痛感同身受的话，在宪政的角度就是他们有没有扬弃以往期望北京当权者放下权力、政治体制改革水到渠成的幻想。昨日在公民广场外的港人修宪指示梦学界修宪集思会之中，中大学生会会长黄晴峰很明确地指出，所谓高度自治、港人治港不过是经济上的两制，而非政制上的不同。白皮书、831、人大释法，更是蚕食司法独立等等，无一不印证此事。故此基本法已经失效，我们需要有自觉挑战这个中共的思维，不要殖民统治里面的阶级思维，然后才可能修宪。这些是大学生的言论。修改基本法的诉求是不能按照第159条全国人大和香港立法会三分之二多数通过的不可能门槛，而是透过自下而上持续不断的抗争，迫使中共接受以全民制宪或者公投自决推倒重来。最后走上本土民权抗争之路，将意味同中共彻底决裂。泛民主派是否可以有不能退缩的觉悟？究竟有没有这种勇气呢？本席在议会七年，2012-10年对民主党的政改方案投下反对票，今天也要对中共的伪政改方案说不。民主无寸进， 本席作為參與民選運動的其中一員，有負選民負託，在痛切反省之餘，愧疚萬分，必須要在這裡向一直支持本席的香港同胞致歉。我們失敗了，明末遺民女流良，有感於民族淪亡，文化命脈源於一線，決心革功名，棄舉業，隱居山林，從事著作講學，為天地留一分正氣，為文化保存種子，為華夏立一典型。他曾經有一首詩這樣說：九泉此色談何意，餓死今知是罪微，醒便行人賣亦可，無慚赤報果頭歸。人格尊嚴的自覺是解決政治問題的起點，本席今天是以自己的良心理性投票反對假政改，就是有無慚赤報果頭歸的警悟，否則愧對子孫，悔禍終身。否決假政改，打倒偽政權，自己香港自己救。主席，本席謹此陳辭，反對議案。